安德华，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 嗱，是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咁啊，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。咁啊，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，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，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，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，咁就可以进食噶啦。 哦，咁即係好簡單啦，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，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。 其实咧，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咧，其实每一次我哋都讲下女嘅，咁啊，点知上一集就冇讲啦，因为讲开废品吓，点样啲茶车台点温食啊，嗰样嘢。咁今集咧就呢啲我强项， 即系捞咗。哇！你咁样讲就讲女我强项咯，唔系啊，大佬。 咁你靓仔问啊嘛，大佬，我哋 真系好多嘢都系道听途说嘅咋。我呢个今日我真系惨啊！我同你做咗先头一集啦，跟住而家继续讲第二集啦。原来我又不嬲，我咁耐做节目咧，我都坐嗰边嘅。啊，今日点解坐咗呢边咧？一坐咗呢边就冇嘢讲，唔知噏乜，哑口无言。 唔系因为咧，讲司机就你熟啦，讲而家你讲废胶呢啲真系我熟，即系我都话。我嗰时接触呢啲好多嘅，系日有人嚟嘅，咁咧就收嗱。嗰陣時就未有，即係我做嘅時候未有 iPhone， 咁啊諾基亞、愛立信，咁另外咧摩托羅拉都少嘅，另外仲有個唔知咩日本有個唔係德國有個咩牌子啊？ 唔係德國，係應該係法國，唔 係挪威， 挪威、 啊，挪威，都唔知咧咁樣揭蓋大屏幕啊，唔知咩五嘅嗰部機咧就5000-6000蚊，好流行嘅。咁嗰陣時咧我就成日喺保立行。同埋啲阿叉行，打趸，即系尖沙咀。点解打趸呢？就是、因为咧，原来好多人收机，喺欧洲收机，又系嗰个问题啦。七日唔掂包换，咁咪怼翻俾你咯。吓、啊，或者嗰啲剩，咁好啦，咁啊一批批货收咗翻嚟，啊，净系电话嘅啫。咁啊，旧货又有，新货咩型号都有啦，啊咩牌子都有，咁啊收晒翻嚟。咁又系签咗合同，即系同嗰边好多嘅买卖电话嘅， 系啊，电话即系叫电信公司啦， 啊、就全部签合同咧，就有几间咧就包晒翻嚟，好啦，包翻嚟之后，咁佢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就出一份 list 喺度写晒喺度，咁咧就当然咪人手写啦，即系电脑打晒出嚟啦，咁咧就你同我有关系嘅，咁我就发咗俾你，冇钱嘅。冇底价，乜都冇。但系呢一批嘢系有几多部机，几多粒电有几多？因为电池系拆出嚟另外一件事嚟噶啦。 电池还电池卖。 系啦，嗰件嘢还嗰件嘢，咁咧就讲明系一定着嘅。系着噶。 部机冇事嘅。 佢浸咗落水，你唔知道，早唔知佢俾你，你系着嘅，系可以俾你即时全部抽机试，系完全冇问题嘅。嗱，讲清楚。出一份嘅，其实保立行尖沙咀大量呢啲嘅， 系， 同埋喺叉行细细间，咁啊重庆大厦都系噶啦，咁啊出份呢次，咁我个个礼拜咧就会抽到7-8份， 表示 表 啊，即系有兴趣嗰啲人啦， 吓跟住落价，咁你自己睇到噶嘛，市价卖几多啊，你呢份嘢卖几多，买咗嘅好多就翻华强北卖，或者有啲代华强北，或者代大陆嘅。就嚟香港收几多少钱几多少部，唔会买一部半，甚至有啲新度系点咧？系基本上香港嘅行货嚟，签合约 咪签合约嘅， 系 啊签合约，咁咪出咗部机咯，咁咪用信用卡碌油咩都等钱使，咁其实嗰部机全新机都有，喺呢啲地方系买到嘅全新机啊，佢哋收咗你之后，即系同嗰啲可能先达嗰啲收啦，譬如果佢买5000蚊。啊！喺陆信家买咗部5000蚊，跟住俾你可能系3000蚊，俾佢咁啊个3000蚊，佢卖3500蚊，我咪收到咯。跟住你人嚟咪几多钱咯？买大佬个价钱，香港人嚟买一个价钱。 嗯。 咩新型号又有，旧到残都有吓、即系净系打出打入啊，平到几十蚊啦。我试过嗰阵时买部3310，即系呢个经典款诺基亚60蚊，60蚊部，即系当年。 但系新嘢嚟嘅。 旧嘢嗰阵时60蚊，咁但系3310嗰阵时已经系开始唔得噶啦，但系都仲有出。咁、咧，譬如好似8210啦，呢啲嗰阵时沟女机啦，即系曾经嘅沟女， 好技术性 嘅。咁啊510啦，呢啲诺基亚啦都有嘅，唔过200-300蚊，总唔知就全部都系。 全部都着嘅。 着嘅讲明着，粒电就另计啊，粒电就另计，10蚊粒你买啊，断唔理你咩型号，总之就10蚊粒。啊，咁你就买走噶啦，咁咧就翻到华强北，咁咪再新，咪当新电俾你咯，包装过咪再当新电咯，费事做嗰粒电做唔肯到嘅，多价钱好啦。所有嘅手机一个 list， 今个礼拜出，下个礼拜你就出标，你自己填价钱、数量，佢唔会散俾你嘅，佢系成批货俾你，你冇得拣嘅。 系，即系你好唔好彩啦。 即系你中意一批货，譬如可能呢批货嚟到佢收咗有20个型号，唔同或者20个型号，你20个型号要买晒嘅。 哦， 即系死货唔死货，系一 set 个，一 set 个， 俾价钱， 冇得拣， 出收现金。咁咧，跟住咧就进化到最后尾咧，就大陆揾人落嚟落标，或者攞旅游签证，或者好高价买个商务证。落嚟香港 就系、是、做啲生意， 做啲生意。华强北最大嘅货源，即系嗰阵时啊，好多人话：哎呀，咩冒牌机啊，或者冚部 iPhone 啊，或者个拆电老板啊，流嘢。咁而家当然冇啦。但系嗰阵时，所有嘅货源都系香港上去，香港揾呢个钱嘅人好劲。我识得个老友，佢基本上咧长期俾我咧波罗行嗰个啦，就讲主要讲佢啦。他已经在6年前移咗民去英国噶啦。 哦，咁叻仔嘅，一有钱就走噶咯喎。 佢都仲唔系老细，细老细啫。佢负责香港，但系咧，佢喺英国即系欧盟收嗰个咧，先至系大老板，出晒钱俾成。咁到最后尾咧，就直头香港货都冇。喺欧洲出份啲屎翻嚟，俾份啲屎你，你啱嘅落订，跟住佢直头成批货寄俾你。 哦，咁啊真系犀利！ 连香港嘅仓都唔需要， 系啊，即系连中间人又唔使。 咁我就话啦，我喺呢段时间咧，呢2-3年咧，系见好多唔同类型嘅。咁啊，再讲翻头先个台湾佬，谂深一层，帮 TCL 做，咪好似好笨咁。咁啊，卒之咧就喺深圳福田口岸，因为佢本身就是福田保税仓，佢有加工嘅设备，佢就上咗大陆，自己咧就做尺寸，因为货永远都系佢做收噶嘛，自己做一个牌子，其实做个外壳啫，同埋嗰个纸皮发泡胶，咁佢自己做翻晒呢啲所有嘅电子产品同埋电视机，就打佢自己嘅牌子。因为喺保税仓，你可以做任何嘢，但系都系算系香港地方。 咁样噶， 即系所有嘅保税仓，即系其实未入境，因为未交税，因为未入境啦。其实福田保税区就 系 香港， 等即系冇入到境嘅， 冇入到境，即系话只不过你批货寄咗，但你可以喺嗰度请人，所有嘅仓库系有包装人员，同埋可以请人帮你代工嘅。 嗯。 做好晒呢啲所有嘅嘢， 咁就喺嗰度买啦。 咩喺嗰度买？翻晒出嚟，跟住出台湾，出翻美国。 哦， 嗰件嘢唔使钱噶，你唔好忘记，佢系俾咗运费嘅。我买一只柜俾你系几多钱啊？因为是垃圾嚟噶嘛，卖俾你，你话佢新嘅都系垃圾。我自己做翻个盒， 做翻晒成，我照三星嘅价钱或 TCL 嘅价钱，我当佢一半价钱卖，佢都赢晒你噶嘛。 系啊，尤其是呢位去埋晒嗰啲印度啊、巴基斯坦啊、非洲嗰啲国家，哇，咁平啊！咁应该就去唔翻美国噶啦， 咁去唔翻美国，佢都唔会。 啊，你呢啲 俾人踢爆咗，系啊，俾人踢爆都冇冇，即系话有啲地方佢唔系好注重牌子嘅。 嗯， 吓，咁你嚟有咪香港出翻嚟啦？咁基本上冇入到大陆噶嘛，咁你出翻嚟香港吓，咁你香港制造都得噶。因为真的在那里香港你自己买嘢回来在陷任你自己讲的，因为香港是没有监管这些东西的。你出来买马菲拉泰国有什么问题，那边人要不得便 宜。 那个台湾佬跟个香港，即是他老婆是香港人来的，是赚很多钱，赚很多钱的。那我跟他呢也都上了一只电视机、啊、在四会。即是讲嗰八只电视柜之外呢，亦都有隻电视机柜係输咗。我输咗。咁唔止嘅，唔止八只电视柜嘅，即係成艘船。唉，总之嗰次真係惨痛教训。即係总之呢，呢啲呢就搵唔到长钱嘅。咁有镬嘢你要呕搭俾佢嘅。即係我都话啦，我所以我最近期有啲人问我各样嘢点样点样，我都话啦，呢啲正正经经有份车渣起码安全啦、 啊，心安理得啦、 啊。系啊，即系冇乜必要令到自己好危险，同埋咧佢上船都啦，个人瞓唔着噶。其实好快嘅啫嘛，今日落船，即系而家你奈何啦，你都知啦。 系啊系啊， 我今晚落船，听日朝头早就拆关噶啦嘛。喺高腰仲唔拆关？ 系啊系啊，好快嘅， 几粒钟啫嘛。 嗯。 佢一日唔拆关，收唔揾到电话，成晚都拗头瞓唔着噶。你唔知道究竟有几大镬。到咗出咗事嘅时候，咁当然啦，我系香港，咁佢爆都系用公司名义摆上去，成嘅各样嘢寄货，啊，人哋一条龙搞，我只不过系一个负责做接单嘅人啫。咁我当然我唔大镬啦，但係对于货主我就大镬㗎啦。 嗯， 点样解释呀，係咪尤其好多好兴㗎嘛，对保几多钱，即係而家都有啦，咁焗潜水。咁亦都讲呢、這个行业喺香港，即係早八年六年之前， 嗯， 基本上香港所有嘅围村啊，所有的地嗰阵时啲所谓中地全部都是租俾呢啲人 嘅。就是因为做呢啲嘢所以变成中地咯。 係啦，唔係你唔好搞错，唔係租俾货柜佬㗎。其实全部废胶、废五金、废电子全部都系呢啲人。 嗯。 摆到甚至到最后尾我哋中港货柜式微呀，苏记、豪耀呢啲场全部同人哋装拆呢啲废电子同埋嗰啲所谓影音件，同你 book 埋船，直头去越南啊！系直头系咁样去。咁我哋嗰阵时啦，上翻个头先嗰啲叫做影印机、打印机、电脑，后尾咧就再进化咗，拆咗个壳，唔要啦，唔好压地方，因为大陆做过。 做个壳好平， 系啦，就唔好压地方，可能贵过你船费。 嗯， 咁啊拆咗个壳，佢上高咧就净系要份馅，仲有喐得嘅啫。跟住佢咧就自己做翻个壳，跟住打咗包装，又重新个牌子，又卖旧嘢。点解大陆嗰啲叫做装嵌机啊？即系原厂一 set set 翻嚟咧，嗰时当年咧就好贵嘅，但系自己咧买啲嘢翻嚟嵌嗰啲机咧就好平啊，平到最后尾后期咧，即系我讲紧系2009年、2010年嘅时候咧，嵌一部电脑啊！吓，唔计个 mon 啦，净系呢个主机啦，1000蚊唔使。 哇，连埋零件，连埋个壳，连埋剩噶咯。 系啊，俾你系新机嚟噶，佢话新机，但其实嗰份嘢就唔系新嘅，就系呢啲嘢交翻去做，咁人哋1000蚊大把钱赚啦。你嗰件嘢同你卖几多钱啫？ 系啊， 唔值嘅啫，因为本身就系废噶嘛。但系只不过嗰样嘢价值系零，跟住仲要人哋俾钱你收走，即系负， 系 负数，跟住人哋赚你少少钱。 俾你，跟住你只要重新打咗包装，你就当新嘢卖，你嘅生存，你嘅利润就大。早唔知，我见好多人咧，当然唔系我哋呢啲人啦，喺大陆系发咗达嘅，咁样发一达。呢次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